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你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跟住請嚟兩位啦 ，Chick 咧同埋 Ryan 咧，同我哋講下咧，即係繼續講個關於農田嗰樣嘢。睇下幅圖先，張相先可以。 係啊，咁咧依張咧係荔枝窩我哋而家嘅一幅啊，我哋可以講下一啲管理上面嘅圖片啦咁樣。咁你見到咧張相最突出嘅咧就係一啲深綠色嘅部分，係啊，咁喺條村背後嗰個其實係荔枝窩個風水林嚟嘅，係啊。咁福間嘅位置唔係好大嘅啫，你見到其實黃色嗰啲地方就係而家嗰個福間區。咁頭先提過啦，就最主要就種一啲稻米啊，同埋而家試驗緊一啲唔同嘅農耕方式，譬如依個農林耕作啊，咁仲有一啲咧就係我哋嘅社區農場，咁就有我哋嘅唔同嘅村民咧就種咗啲唔同嘅農作物啦。 我見到有啲嚇雪條啦，用農產品做嘅雪條啦，薑嘅產品好受歡迎啦，咁樣啦。 係啊，咁啊種咗好多有趣嘅嘢係啊，好咁咧就可以下一張相片啦，咁樣。其實好多人都關心種稻米一樣嘢，因為香港其實停咗種稻米幾十年㗎啦咁樣。咁 以前好想揾翻絲苗米啊嘛。 係啦，好想揾翻，咁但係其實 冇咗個種， 冇咗啦，冇咗個元朗絲苗米嘅種。咁我哋而家啲種咧，其實有啲喺內地，有啲喺台灣度攞過嚟嘅，係啦。咁有啲日本種添，而家仲種緊，係啦。咁但係咧，大家都唔識種米嘅，所以我哋揾咗啲老師傅咧去教大家啊點樣插秧個技巧啦，咁樣可以睇下一張啊，除了插秧之外咧，我哋除了手動之外咧，其實就用多咗機械，同以前好唔同嘅。係啦，咁啊不論男士女士啦，我哋而家都擁落去，係啦。以前傳統就其實係男士操嗰只牛咧去犁田嘅。咁不過荔枝窩村係比較特別嘅，佢啲客家村咧女人去操犁田機嚟嘅。係，所以我哋秉承呢個傳統啊，依張相咧就由一個女學員咧就去操縱呢個鐵牛啦咁樣。咁佢而家個過程就幫緊個水田打緊仗，係啦，咁就會令到嗰啲泥咧變得比較細軟，就唔會咁容易流水嘅個農地，係啦，可以下一張。咁插秧咧，咁除咗我哋啲學員啊，我哋自己啲同事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揾咗好多義工啦，咁啊去體驗一下喺農地去插秧嗰個過程啦，咁樣。咁好好玩嘅，都如果各位聽眾有興趣嘅，第日都嚟荔枝窩幫下手啊， 係 啊，好， 下一張又睇下。 係啦，咁其實種米個程序咧，除咗插秧之外咧，就施肥啦，中間仲要除草啦。咁大約種香港咧就種3個月時間咧就可以收成嘅。咁香港咧就4月種米，第一組咧就7月收成，咁就8月再種第二組，就11月咧就再收成嘅。係啦，咁啊每一年其實可以種到2組稻米，有2組收成嘅。咁啊收成咧，我哋而家最主要都係用人手去收割嘅啫。咁啊收割咗咁樣就係一撮嘅稻米啦。係啦，然後就要打谷嘅。傳統咧就有個大嘅禾桶，係啊，有條梯咁就打落條梯度嘅。咁我哋而家就唔使咁辛苦啦。咁我哋有部機器，叮叮咣咣嘅機器，有個轉輪嘅。我哋將個米咧打落去嘅時候咧，佢個轉輪就會將嗰啲谷粒打甩咗。咁佢嘅聲好好聽嘅，好似咧你去玩嗰啲入錢嗰啲機時候，啲錢會跌落嚟，嗰啲叮叮咣叮叮咣咁嘅聲，咁好得意嘅一個體驗嚟嘅，係啦。好，可以 繼續下一張。 係。咁我哋嗰啲學員咧，其實嚟到荔枝窩，即係除咗學耕田之外咧，都有好多嘢玩嘅。咁譬如咧，我哋都搞咗一啲比較文藝少少、文化少少嘅，咁就利用咗啲天然之材咧，咁就做一啲可能藝術創作啊嘅活動。咁我哋其實喺荔枝窩，除咗話耕田之外，我哋其實都想從一個新嘅角度去俾我哋嘅城市人去認識我哋嘅鄉村環境或者個生態環境。咁個方法除咗係耕田之外咧，咁我哋可能透過一啲藝術活動啊、文化活動啊，咁都可以帶到呢啲信息出嚟。 好啦，繼續講係講翻啦。頭先咧，你見到面對個問題啦，即係可能即係而家開發緊好多農田啦。咁繼續會做緊啲咩工作咧？ 咁其實咧，我哋嚟緊咧，其實嗰、那個農地復耕係會繼續會繼續進行嘅，係啦。咁啊，除咗稻米恢復之外咧，咁我哋會試新嘅農產品啦，咁亦都會揾一啲我哋叫主題農產品。咁啊，好似頭先提過薑啊，仲有薑黃啊，嚟緊可能木瓜啊，甚至我哋而家試緊農林間作嘅咖啡，都會係我哋一啲嘅主題農產品。咁啊，我哋嘅農產品咧就會喺荔枝窩個農墟咯，係啦，會去售賣啦。咁亦都會走咗出去荔枝窩噶啦。其實我哋每一年而家都有參加旺角的農墟，可以在旺角的農墟買到很多我們不同的主題農產品的產品， 還有網上都可以訂到的， 網上都訂到的，是的。我們現在做的方法呢，就不是說單單就只是賣個新鮮的農產品，因為都看到在香港的情況，新鮮的農產品其實它那個價值的回報比較低，真的想 support 到農夫呢不是那麼容易，所以呢我們另外一個真的比較特別的方向呢，就是做一些的加工工作的，都有些相片是一些加工的場景， 可能做磨薑粉啊， 是啦是啦，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選的農產品呢都會是最主要是一些可以加工的農產品，因為我們希望呢農產品的價值去提升，再變成一些可能我們講緊一些手信啊咁嘅農作物的 product 可以在荔枝窩度推廣嘅。咁其中一個啦就是荔枝窩的薑黃啦，咁或者好多人我哋 或者我睇下一張相片啦， 係啊，我哋好多人就叫佢做黃薑啦咁樣，係啊，下一張相片咧，依一張咧就唔係薑黃嚟嘅，依一張咧就係佢哋啲舊屋嚟嘅，係啦。咁其實條村咧裏邊有好多舊屋嘅，咁啊依啲舊屋咧其實都係佢哋傳統嘅一啲我哋講緊係嗰啲以前養動物啊、養牛啊、養雞啊嘅地方嚟嘅。咁但係咧，而家其實有好多咧都已經冧咗。咁譬如好似呢堆屋咧，就喺荔枝窩個東門門口，一入村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嘅一堆舊屋嚟嘅。咁2013年嘅時候佢哋係咁嘅樣。咁但係咧我哋之後咧就揾咗一啲傳統師傅，咁中文大學佢哋建築學院裏邊有一個古建築嘅 centre 咧，其實就幫我哋做咗一個復修嘅計劃嘅。咁裏邊咧就做咗好多唔同嘅功夫，可以睇下一張相片，睇到我哋做咗啲乜嘢嘅。係啦，咁咧其實你見到咧嗰位紅色帽嗰位師傅咧，咁其實就係、中文大學幫我哋邀請嘅一位師傅，咁佢用咗好多咧以前傳統嘅修屋嘅方法，係啦，咁包括咧就而家成班人喺度做緊咩咧？其實就用緊一個傳統叫中泥牆嘅嗰個方式，係啦，用當地嘅泥土、禾秆草、谷殼、蠔殼嚇，然後自己整個石灰，咁就再加一啲咧黃糖。做一啲 glue， 做一啲黏合嘅媒體啦，咁然後撈埋一齊咧，就將一埲牆咧鍾翻出嚟嘅。咁呢啲其實係香港冇人用㗎啦，呢啲咁嘅方法已經我諗喺香港失傳咗其實好長嘅時間㗎啦咁樣。咁但係依個咧係好多，唔係淨係荔枝窩，香港好多嘅鄉村其實都有呢啲咁嘅中泥牆嘅設施喺處嘅。咁但係就個技術已經冇人再用。咁我哋喺2015年的時候咧，其實就揾咗師傅就教我哋，咁啊將條村嘅有一啲屋做翻一啲修復嘅，咁而家咧就變咗一個好靚嘅地方啦，可以睇一睇個相片。係啦，咁啊復修咗之後啦，頭先見嗰堆豬欄咧，而家就乾淨咗、整理咗啦，係我哋叫佢豬欄。咁其實而家就將佢就唔好再叫豬欄啦，我哋叫做荔枝窩嘅文化館。咁咧裏邊就將個門面整好咗，咁另外咧就一啲冧咗嘅屋咧，我哋變咗一個開放式嘅一個空地。咁其實下一張相可以睇到佢而家係一個開放式嘅地方，係啦，半開放式嘅地方。咁我哋喺裏邊就搞一啲唔同嘅 workshop 啦咁樣。咁咧有一間屋咧仲保留住佢係一個室內的傳統個樣嘅，可以睇到 下一張 相睇到噶，係啦，係啦。咁咧，我哋裏邊就放咗一啲農具嘅 展覽， 係啦。咁就佢哋傳統做水稻耕作嗰一啲嗰個用具嘅一個展覽場所。咁我哋有啲解説就係、傳統個稻米種植到底係點做嘅咧？咁樣係啦，咁啊變成一個咁嘅空間。咁啊希望之後就有其他嘅文化活動，亦都可以利用到呢個空間，呢個傳統嘅空間可以用到咯。咁下一張相可以睇到成個空間嘅環境大概係點嘅。 哎，睇唔到啦，係 啦，唔緊要， 係啦。咁啊，下一張相咧，依一度咧就可以交俾 Ryan 係 講下， 介紹下就係我哋 多樣性 啦， 同埋即係水質嘅研究嗰樣嘢。 好，咁成個計劃因為牽涉到即係重新開發翻一啲即係棄耕咗嘅土地，咁我哋都希望做得謹慎一啲，咁所以即係成個計劃嘅範圍，我哋都一開始做一啲生物多樣性嘅基線調查。咁研究好多唔同類別嘅動植物都有嘅，其實咁啊，譬如佢哋而家喺度觀鳥啦，同埋會睇蝴蝶啊、蜻蜓啊，或者一啲兩棲爬蟲類同埋哺乳類動物。咁啊，另外仲有植物啦，因為頭先講啦，嗰啲荒廢嘅田過咗幾十年已經變成一個小樹林，當中可能有一啲天然甚至乎一啲有保育價值嘅植物都喺入邊已經生長咗，咁變咗我哋開田嘅時候就要剔翻呢啲出嚟，咁就希望保育翻佢哋。係啦，咁啊，所以個策略就係咁咯，即係唔係立亂做嘅。咁我哋都有一啲科學嘅背景咁樣，希望都做得好啲。因為始終即係呢個咁樣嘅復耕嘅模式，都全香港都算係首次啦。咁亦都我哋大學嘅名義去做，所以我哋做得比較謹慎一啲，希望就即係開到啲土地嘅同時，亦都唔會損害得嗰、那個原有個生態環境，甚至乎希望提升佢添。 嗱、咁經過幾年復耕啦，係咪真係睇到多元性越嚟越多呢？ 其實就視乎你睇啲咩，因為本身嗰個地方就變成一個一大片少少叫我哋嘅次生林啦，即係重新生出嚟嘅樹林。其實嗰、那個生態嗰、那個生境上咧，嗰、那個多樣性就可能比起你有農地嚟講咧，就更加單調，因為成片都係樹林啊嘛。咁我哋開翻咗農田之後，我哋會分咗有一啲濕嘅耕地，有啲乾嘅耕地，甚至乎有啲池塘啊，有啲去水道啊。咁對於成個地域嚟講咧，那個生境嘅多樣性其實係提升咗嘅。咁變咗我哋做研究嘅時候就發覺，譬如一啲兩棲類爬蟲類嘅動物都會多咗啊，蜻蜓都會多咗，因為佢哋主要係一啲需要水多啲嘅生物。咁調翻轉啦，蝴蝶可能個數量會少一啲喎，咁但係因為我哋有一片可能路邊本身我哋睇到好多蝴蝶嘅地方，可能嗰啲植物係譬如一啲蜜源植物啊、寄主植物都可能因為開田嘅時候移除咗，咁但係我哋亦都佢哋會喺第二啲地方度揾得翻咁樣，即係可能個數量少咗，但係個物種嗰個數又冇乜少到，咁啊，所以我哋整體嚟講覺得個多樣性係提升咗嘅。 可能咁有時都會面對野豬問題啦，即係可能啲居民就種咗一啲嘢啦，跟住有啲野豬可能會食佢哋嘅嘢咁啊。咁其實你哋有冇啲防範措施去做呢？ 都有啊，好重要其實，因為啲豬大哥抽水都抽得幾重嘅，尤其是你譬如種一啲佢哋比較喜歡嘅。番薯啊、芋頭啊嗰啲，即係又多汁又多肉嗰啲，又或者甜嗰啲木瓜，佢哋有陣時啲箭豬又會擒上樹去咬你啲木瓜咁，所以成個農區我哋其實都而家採取一個被動式嘅方法啦，叫做咁，其實係圍咗一個主要啲電網，咁就用太陽能發電啦，咁啊造成咗一啲電網就圍住啲農田，咁就避免啲野生動物就闖入去食得太緊要。咁當然啦，起咗啲電網就好啲，咁但係都唔代表係佢哋入唔到去嘅，就佢哋總有啲方法，因為佢哋可能喺水道邊咧，啲野豬會掘開你啲泥咧，都要捐入去，或者佢肚餓得滯，連啲電網佢都照衝入去。係啊，因為個電網又唔係話一電就電死佢嘅，其實會好似你想象下，好似摸到啲靜電，突然間嗒一聲。咁你會覺得有一下刺痛咁樣啦，如果人掂到，咁啲動物就即係佢哋個頭咁樣中埋去咧，咁你掂到佢個鼻咧，佢就彈開嘅啦，會即刻。咁其實一個學習過程嚟嘅，咁等啲野生動物知道啊，呢度其實走入去雖然有好多嘢食啊，咁但係你要經歷一下嘅痛楚咁樣，咁啊慢慢就教育佢哋，希望佢哋真係唔係會成日入去咁樣。 係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學習，同埋講下呢度嘅水質嘅研究啊，或者睇一張相片又睇下係啲咩嚟嘅。 我呢度就一路講翻我哋即係生態調查嘅認到揾到唔同嘅物種啦，其實都可以一路掃落去唔同嘅相。咁呢個就一啲即係兩棲類啦，啲蛙類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鳥類啊，係啦。 好靚喎呢只。 哦，呢只翠鳥係啊。 咁仲有一啲哺乳類動物啦，其實會比較少見啲，因為佢哋都怕人，亦都匿喺啲叢林入邊。咁但係即係我哋計劃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啦，譬如一啲夜間嘅即係攝影機，咁都揾到好多唔同嘅哺乳類動物咁樣嘅。 嗯， 係啦，咁啊呢就係赤脊啊，係啦，即係好似啲黃鷹或者啲人叫佢做，係啦，咁啊再可以睇下之後，咁啊係咯，仲有啲大家可能冇。有啲驚或者唔係咁中意嘅一啲蛇類，不過我哋作為生態研究都係一個指標性，係啦，因為好多蛇係作為一個比較高級嘅捕獵者，咁其實多咗啲高級捕獵者，即係話成個生態系統嗰個複雜性啊，或者即係有獵物嘅數量都多咗，咁先會有呢啲即係高層次啲嘅捕獵者咁樣，係啦。我喺河溪入面都即係有好多魚類，咁啊，亦都我哋甚至乎有個博士研究生，佢哋做緊一啲即係重新引入一啲魚類原生嘅魚種，咁就係米魚，因為以前荔枝窩就全部都係米田啦，咁好自然會有米魚，咁我哋亦都喺隔離鎖螺盤度揾到嘅，係啦，咁所以我哋變咗佢嗰個研究生，咁佢就重新將一啲米魚引入翻去荔枝窩嘅一啲稻田同埋側邊嘅一啲水稻咁樣，咁啊暫時都好似幾成功，即係都能夠即係保持到個數量喺度咁樣。 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 係咯，都係啲河流溪間啦。咁頭先你都有問，即係其實我哋除咗做過自然環境或者生物多樣性嘅調查，咁同時間我哋亦都即係喺大學入邊有一啲合作嘅單位，咁啊佢哋土木工程嘅工程系啦，咁同埋地理系啦，咁佢哋一齊就將成個荔枝窩嘅一個集水區嘅一個水文研究，咁就即係擺咗喺荔枝窩嗰度做。因為其實我哋種嘢都好睇水嘅，係啦，因為水對於種植都好緊要，咁所以都係要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有一個研究嘅背景，因為佢哋主要做咩呢，就研究一下究竟即係嗰個成個集水區對於嗰個雨水嘅反應係點。咁啊，後屘佢哋初步研究就發覺啊，原來嗰個集水區因為好闊大，咁變咗佢哋個雨量嚟嘅時候咧，其實嗰啲河水嘅水流可以突然間升得好快。咁啊，佢哋都個研究除咗日常嘅水流之外，佢哋亦都專登去揾一啲譬如打風啊或者紅雨黑雨啊嘅情況，咁啊揾一啲即係極端啲嘅例子，咁就去重新咁樣咧製作翻成個水文嗰個模式係點。咁係咯，主要佢哋嘅研究就做呢樣嘢。 好，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 係啊，咁啊，見到即係啲負責研究嘅研究人員啦，咁啊，即係落水去做一啲測量咁，咁即係佢睇個水量啦，亦都睇即係個雨水帶嚟，令到嗰個水個會唔會濁咗啊，或者濁咗幾多啊，或者幾快會變濁啊，之後幾快變翻清、啊。 好啦，咁而家嘅水係嚟自真係井啊，定係嚟自耕種，係嚟自即係水喉水嗰啲嘅嘢？ 哦，佢哋就全部用翻溪流嘅水嘅，因為荔枝窩就都有個好嘅地方，就係佢一個好大嘅一個山谷，咁變咗佢能夠收集雨水嘅能力好強，咁啊匯聚咗啲山上面嘅水咧，咁就落翻去貫穿個農地嗰條溪間嗰度咧，咁所以基本上農地嘅水咧全部都係即係一啲天然嘅雨水溪間水咁樣嘅。 好，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 係咁啊，頭先講啦，即係除咗度。即係落條河度度河嘅水，仲要收集一啲雨水，即係去計算佢哋嗰個模式咁樣咯。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機械咁。 係。 係可以再睇之後啦。 係。 係咯，仲有啲風速計啊、温度計啊咁樣，即係成個即係除咗水文同個氣候一連串，即係個互動關係都會記錄埋咁樣咯。 好，咁下一張就睇下啦。 係呢個就度水位嘅，即係睇下頭先講水位升得幾快啊咁樣。係，咁可以再睇。係啊，咦，見到我喎，係啊，其實係一啲教育嘅活動啦，呢張相，因為其實我哋收集咗好多呢啲數據啊、資料啊、研究，咁除咗幫助我哋計劃進行得順利啲之外，我哋同時間希望用到嗰啲數據啊、資料啊，去做一啲公眾嘅教育活動。咁啊，有一班中學生啦，咁啊入嚟荔枝窩，咁佢哋就做一啲考察啦，咁我哋安排一啲可能一日。或者甚至乎有啲好有興趣嘅，我哋做一啲過夜 overnight 嘅活動俾佢哋，咁啊希望用到個村嘅環境嗰、那個自然環境啦，同埋我哋得翻嚟嘅一啲研究嘅數據，希望咧做一啲公眾嘅教育活動嘅。 咁多唔多即係中學或者小學學生，我見到你哋有啲個計劃，亦都有啲領袖計劃啦。其實都係想培訓多啲唔同工作人士，包括小學啊、中學，又可以講多啲呢方面嘅計劃嗰方面俾大家知。 好啊，咁啊，其實 我哋教育活動嘅高峰期就喺舊年啦，比較多一啲。舊年或者前一年啦，再咁啊去到暑假嘅時候，即係啲學校開始好得閒，可能放暑假。咁我哋搞好多唔同嘅活動。咁我哋一個暑假搞緊個講緊嗰啲過夜嘅日營啊，或者各樣加加埋埋都數十次嘅。即係服務到嘅學生即係數以百計，甚至上千㗎啦都。咁啊，除咗帶啲學生入村之外，其實我哋都知道荔枝窩一個地方比較偏遠一啲啦。即係有啲學校未必即係支持到咁多學生入去。咁我哋都走出去啲學校度做一啲講座啊，各樣或者一啲工作坊啊，甚至乎有個特別啲嘅，我哋即係除咗一啲即係書本上可能悶啲嘅嘢啊，我哋亦都揾到一啲合作嘅村民，將佢哋村入面嘅一啲傳統嘅工藝最主要係佢哋做茶果食物嘅嗰個工藝，咁啊將佢帶翻出去去啲學校嗰度，咁啊令到啲學生即係認識翻傳統客家嘅文化之餘，亦都即係幫助到啲村民，其實佢可以即係有個滿足感啊，將佢自己好熟悉村落嘅嘢帶到去有多學生去學習，咁啲學生亦都好熱情啦，咁啊啲我哋合作啊群英姐咧，亦都好樂意去做呢啲嘢，咁變咗即係有一個多少少嘅城鄉之間嘅互動喺度咯。 係，咁下一張相片咧。 係啦，咦！即刻見到群英姐， 即刻套我。 不過呢張相佢戴咗頂帽啊，怕曬啊，就匿埋。咁啊，係啦，做完啲茶果，咁即係有出去學校做之餘咧，亦都即係啲人嚟參加我哋活動。我哋有時都安排一節嘅做茶果嘅體驗活動。咁啊，都好受歡迎啊，因為整完有得食啊嘛，即係好直接嘅。大家即係可能你上堂啊咁啊，學到啲嘢啦。咁同時間有一啲咁樣加插一啲傳統文化體驗活動咧，之後仲有得食咧，咁啲參加者就好開心。 係咁啊，講下啦，即其實你搞呢個活動咧，總會遇到好多問題。點樣能夠即係等到學校認受性啊、公眾參與呢個領袖計劃，講多呢個計劃嗰、那個即中間面對所有困難嘅嘢俾大家知下。 係，咁其實中間我哋真係經歷咗好多嘢啦，我諗都有啲都。唉，都唔想回想，有啲可能都唔使回想噶，因為其實早年咧就真係面對好多嗰個開荒農地嘅一啲難題嘅，由個水文點樣重建啦、人手啦、知識啦上邊啦咁樣，咁到咧其實我哋嘅計劃有一個好重要就係我哋點樣建立翻一個社群。咁依一個嗰、那個挑戰咧，係我諗我哋任何一個可能當初策劃嘅人士都冇諗過，其實係一個最大嘅難題嚟嘅。係啊，因為我哋其實做緊一件幾 mission impossible 嘅一件事，我哋係一條已經冇人嘅鄉村，係啊，將佢重新放翻啲人入去，仲要嗰啲人咧係全部都係城市人，包括啲原居民，因為佢其實已經離開咗個鄉村幾十年。他已經去了英國啊、歐洲的城市生活，咁將一班城市人放咗喺一個鄉村度，雖然他哋願意，但係冇一個咁嘅生存技能喺處，係啊，咁所以要重建翻一個有生存技能嘅鄉郊社區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挑戰嚟嘅。咁到今天，我哋都唔夠膽講話，真係一件好成功嘅事。我哋只係能夠將一批人放咗入去。咁但係你話我哋係咪真係重建咗一啲完全傳統嘅農村生活咧？我諗真係你用一個比較客觀啲嘅角度去睇，我覺得唔算係，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大部分嘅人嘅生活其實仲係依靠緊一個城市嘅形式嘅生活，只係 part time 咁入去條村度玩下咁樣，有啲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咧，其實喺依個情況咧，其實就做咗好多唔同人嘅心理負擔。當然我哋作為嘅計劃嘅推動者，我哋覺得。做得不夠啦，覺得有些事未去到我們說的可持續發展的階段，因為我們看不到繼承是怎樣的，在搬了入去的村民他也都覺得有些辛苦的，有時是啊，我覺得始終他自己是城市人來的，那種方便 沒錯 是很習慣的， 出去吃的東西都未必有了，這裡 是啦，雖然他很願意進來但是始終那個個人的生活習慣要改變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尤其是就在那個生活的 support 上面是啊，因為始終都是有些錢都是需要，是啊，有些東西我都是需要外面的 support 那你在荔枝窩裡面未有一個這樣這麼強大的經濟活動可以 support 到咁多個人，咁依件事就係同搬新搬入去，或者甚至係原居民都係。咁對於原居民嚟講咧， 在一個文化上面也都幾大的衝擊，係啊，咁原本是一個三四百年，其實一條你可以叫它就一條半封閉的村啦。雖然它同外界有接觸，咁但係個接觸同而家我哋今天嗰種接觸係好唔同嘅。我哋可以話我哋依一班嘅新入去嘅人，其實是高度介入了他們的傳統的社區裏面，我們的願望就是希望可以跟他們的共融，但是他們也都需要，不是個個村民都有一個這樣的 心 裏面的預備，所以大家怎之間怎樣磨合，那種生活方式不同啦，想法不同啦，這些怎樣磨合呢，是我們中間一個很大的挑戰的，甚至去到講緊我們早期我們幾個組織 去合作的時候，有農業組織，有大學組織，有保育組織，亦都呢有藝 術家， 藝術家很多不同類型的人，大家其實最尾個最尾佢自己最想做的事其實大家都不同的，但是建基於同一個理念上面，就是我們都希望這條村香港的鄉郊環境是可以永續，可以可持續得到，我們其實就在一個這樣的基礎上面，大家呢用一個和而不同的形式呢其實去合作的，中間就有很多衝突的了，大大小小很老實那句 都真的有的了，那個衝突就不是真的只是得你說原居民和環保人士那麼簡單的，原居民自己之間的衝突，可能新居民自己之間的衝突，或者這兩組人之間有些衝突，或者可能甚至組織之間都有一些理念上面的衝突，但我們都是傾咯，我覺得係啦，最緊要我哋嗰啲方法都係去傾啦。反而其他嗰啲 technical 嗰啲嘅技術方面咧， 比較簡單啲，反而 我覺得比較簡單啲，係啦，始終都有方法會解決得到嘅。咁反而就係真係人個社區上面嗰個理念上面，大家真係要能夠合起上嚟，依個係比較重要。咁我哋覺得其實依幾年荔枝窩係做得好嘅，係啦。咁雖然咧其實永續荔枝窩計劃咧係由2013年做到2017年，咁其實第一個階段頭嗰四年咧係完。而我們四個的組織亦都分道揚镳了，在各自在荔枝窩或者在香港的其他的地區其實在做著計劃，但是我想大家的理念想活化我們的農業，活化我們的鄉村，我想沒有改變得到的，現時其實講緊頭先那些困難呢，我們幾個組織呢其實現在就兵分了三路呢，在荔枝窩進行不同的計劃，其實都是想處理剛才提到那個可能經濟恢復方面啊，這些這樣的困難的這樣，現在我們分了三個計劃啦，第一個計劃呢就是政府支援的，咁鄉郊基金同埋長春社呢佢哋有一個農業同埋保育結合嘅一種新嘅生態農業方式嘅一啲計劃喺度喺荔枝窩進行緊啦，另外又有一個比較多人都喺報紙上面睇到一個叫做客家文化體驗村嘅一個計劃啦，咁就鄉郊基金佢哋處理緊，咁就會有荔枝窩會有廿零間屋佢會做一個復修，咁變成未來可以提供一個 小民宿咁樣， 係啦，類似啦，咁可以變成一個可以提供到合法住宿嘅一個地點去搞唔同嘅類型嘅活動啦。 咁或者睇下其他啲相片，我仲有幾張相片可以講埋嘅。 好啊，係啦，我哋大學啦，咁其實大學咧就其實而家我哋有個永續鄉郊嘅計劃啦，咁其實咧就集中咧就做一啲農業上邊嘅研究嘅，係啦，咁頭先提過我哋有個主題作物啦，就係薑同埋薑黃，咁其實依張相就係薑黃嚟嘅，係啦，咁好多人都唔知道，就見過嗰嚿薑黃，或者淨係見過啲薑黃粉黃色嘅，唔知道其實佢原本係棵綠色嘅，嗰薑黃咧就種咗喺泥下邊嘅，咁呢個就係收咗出嚟嘅薑黃嚟嘅，咁我哋其實嚟緊嘅計劃咧，最主要集中就係香港。在荔枝窩咧揾幾種我哋講緊嘅專題作物，然後去做過一個加工的生產，而呢個加工生產咧就唔係話喺出邊揾間公司咁簡單，我哋希望由當地或者我哋由社區裏面去做一啲加工過程，咁呢樣嘢咧喺香港係比較新的一個嘗試嚟嘅，因為香港面對幾個困難咧，就係我哋其實加工業係好唔顯眼嘅一個行業嚟嘅，技術唔係好有啦，咁同埋咧就係我哋有好多法例上邊嘅規管，咁變咗好多小型嘅加工者咧，其實佢唔能夠可能係好合 發地可以做到一啲加工品推上出去個市場嚟嘅。咁所以咧，嚟緊我哋大學咧就會喺新嘅計劃裏邊咧，其實會 set up 一個新嘅平台，去將呢啲小型嘅加工者咧聯合起上嚟，將荔枝窩甚至新界東北唔同嘅農場嘅農產品收集翻上嚟，咁然後用一個社區加工嘅形式咧，變成一啲新產品。 其實有人都做緊呢相類似概念。 係啊，而家相類似嘅概念其實越嚟越多組織去做啦。咁我哋會做一個咁樣嘅平台，咁然後咧就幫唔同嘅農場啦，甚至小型嘅加工者咧，去將佢哋嘅產品重新去包裝，再去做一個推廣嘅。 係啦，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 係啦，咁啊，依個我哋嘅農場啦，咁啊加工啦，你又見到仲有啲蘿蔔啊，有好多唔同嘅農產品，我哋都會從咁嘅方向。咁另外咧就係頭先都提過，就係其實成個香港嘅問題咧，就係我哋已經喪失咗我哋喺鄉郊地方一個生活嘅技能。咁所以我哋大學咧，亦都喺依個計劃下邊咧，會成立一個永續鄉郊嘅永續社區嘅學院，係啦，咁就會去推廣一啲永續社區嘅技能嘅課程嘅。咁啊，其實而家已經開課。咁會有一啲好多唔同類型嘅永續鄉郊你需要嘅生活技能嘅課程咧，就會提供。咁啊，希望可以多啲人可以學習。 嗱，如果認識你哋就可能透過你哋嘅 Facebook 啦，或者講你嘅 Facebook 俾大家認識一下。 係啦，我哋嘅 Facebook 咧就好簡單嘅啫，只要你打荔枝窩有農墟咧，其實就會睇到好多唔同關於荔枝窩嘅各項嘅活動，包括我哋大學啦，同埋唔同嘅組織啦，或者村民佢哋搞嘅活動嘅。咁啊，希望大家就有時間就支持一下啦，上下我哋嘅網站啦。 同樣你要支持我哋一啲節目啦，即係我哋咧，即係你呢個在香港長大咧，同埋大家有啲咩嘅提問或者啲題目，大家好有興趣咧，希望喺個 Facebook 留言俾我，我希望邀請一啲嘅有趣人士啊嚟分享更加多唔同嘅經驗，甚至咧能夠改進好呢個節目啦，同埋可以俾嘉賓更加多嘅回應俾大家嘅。咁好多謝你兩位嚟到咧，同我分享荔枝窩嘅嘢啦。咁希望下一次咧，同我大家就再講多啲荔枝窩以後之將來有咩計劃嘅發展，好嗎？ 好啊， 好 啊， 好，多謝你。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三8:00-9:00。